多带你。 哦，我要多带你。 你会哭哭配。 要加 S。 台湾应该无法理解这件事情。 没有。哎、欸，台湾没有。哎、欸，台湾就是正常吃的吧？ 对啊， 正常。 我们 然后就 隔离台湾呢、欸。 对啊，我们这里没办法，因为感、 啊、 感染的人太多了。 嗯，对啊。今年有谁已经有试过 outdoor dining 的吗？请举手。那举手有没有？ 先解释一下 outdoor dining 是什么。我们要描述一下 outdoor dining 是什么。 怎么样？ 就是纽约政府somehow认为说在房子里吃饭比较危险，所以现在在纽约还不能在餐厅室内吃饭，然后再要在外。 这应该跟法令有关系吧？对不对？是法令规定。 跟什么有关 系？法 对对，应该是。所以他现在还不能在室内吃饭，所以你就会看，如果走在街上，你就会看到路边摆着桌子，然后有人就坐在外面吃饭。但以前的话就有一些室外用餐的区域，但现在只能在室外用餐，所以就在人行道，甚至有的地方路就封起来。 可是你们相信 outdoor dining 会比 indoor dining 还来的安全吗？现在不是 social distance 要 keep 六 inch， 是六 feet 吗？还是六 inch？ 我觉得它是一个走在法律边缘的，因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做生意，他们如果不开业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只好就是哦，说那法律说不能室内，那我们就室外。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跟有没有效其实也还，当然还我觉得通风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帮助，但是还是有点危险，倒是。 我觉得通风其实反而更危险，因为有一次我去外面散步的时候，然后呢发现他们那个 outdoor dining 的桌子其实还是放得很近，因为他们还是想要容纳比较多人。然后一路走过去，我就看到大家口沫横飞的很开心的一直聊天，然后风一吹，基本上第一桌的口水就会喷到第二桌去。不明白是有什么安全。 我分享一下我那次 outdoor dining 的经验。我那一天是下大雨，然后他们只有那家餐厅，他们只有一个帐篷，然后他那个帐篷塞了两张大桌子，就是我们那种折叠桌，有没有那种可以搬来搬去那种长的折叠桌，他就放两张那个桌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去，然后我们还被强迫并桌，因为他们下大雨没办法再容纳，没有其他位置可以摆其他的桌椅，所以我们一张长桌子正常来讲是坐六个人吧，那一张大概坐了大概多塞了一个人，七个人，然后根本什么 social distance 什么都没有， 所以七个人共吃一张桌子，就是在一张桌子上吃东西。 对啊。对啊，那你 要外面 来的时候，对，下大雨，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就是那种street fair 用的那种 tent， 就这么大而已，然后塞两张桌子，然后那么多人在里面。 去吃什么东西啊？ 我是去吃 pho， 就是 那个 越南的 对啊。然后那天下大雨，然后还就是我们基本上脚底下是淹水的。 可是应该算比较好的是那个 waitress 还是 waitress， 他们至少都是有戴口罩，然后把食物这样端过来。他们有戴口罩吗？ 口罩是一定要戴的，对啊。 那就好啊，就至少还是商号还是算安全。 对， 那一次就还蛮好笑的，而且下大雨，然后他们那个 tent 跟他们的店有一个 gap， 然后那边就是就小瀑布，然后那个。waiter 要把那个菜端过来，发现人家是要跳过来，他们有个小瀑布，下面还有个小河流。 我以为他们撑着雨伞呢、欸， 没有，不知道怎么他们连伞都没有拿。他们要两只手端那个餐盘，所以根本没有手拿伞。 反正你们吃的是佛嘛，佛也是汤汤水水的、啊。 对啊，那 大瀑布雨水在里面也无所谓， 有大自然的味道。 好 清新、哦， 超级大自然。 可是你说到那个 tent 啊，因为我住在比较郊区嘛，那我是还不敢去吃 outdoor dining， 可是我如果开车出去就会看到有些餐厅在比方停车场，他们就摆 tent， 一开始就是上面罩着，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下雨啦什么的，你就比较不会影响用餐。 可是最近他们越来越过分啊，开始放那个塑胶布幕下来，就这样罩起来。然后你看那个样子，就已经很像在台湾的违建，就很像在台湾的违建。然后你也看不出来那个东西说不是 indoor dining 跟 indoor dining 有什么区别，但反正它就是在那里。然后通风是不是它是塑胶布、欸？哎，塑胶布这样罩着，它通风真的会比有窗户的房子好吗？这是让人非常的怀疑。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法律边缘吧。 对， 这个其实还算 OK 的。我家附近有个 outdoor dining 的区域，我一直很无法理解，因为呢，那家餐厅它摆出来 outdoor dining 区域，跟那栋 building 把垃圾丢出来要准备回收的那个区域距离的非常非常的近，然后风一吹的时候，就那个垃圾味啪就飘到那个 outdoor dining 那一边，然后我发现那边的人吃的面不改色。 你跟臭吃臭豆腐一样的意思呢，我看 好香哦。 路边摊哦，对，这个 他们都已经失去嗅觉了， 真的。就是我朋友他去那种比较高级的店去吃，就是之前会你知道灯光美气氛佳，可是现在因为变成 outdoor dining， 然后又是怕细菌什么的，就给你塑胶餐盘，然后当你用塑胶餐盘，然后上面是日光灯，那个感觉就完全，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我要付这个价格来吃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有灯光美气氛家的 outdoor dining， 那 First Hill 那一条 Austin Street 那边的 outdoor dining 就弄得蛮漂亮的，还有那个很美的那个窗帘啊，放两边，然后还有那个假植物放一整排这样子。 假食物？ 对，就是那种假花假草成的。 来 哦，真的，我家就住在 Forest Hill 旁边，我明天可以去看 看。 可是你们会愿意这么说好了，如果说是一样都是那样子的食物，你会愿意付比较贵的价钱去 outdoor dining 吃，还是你会愿意把它叫回家来吃？ 我觉得出去吃的人都是跟朋友吃，所以他们好像愿意出去的人还是很多，因为像我这边的话，如果周五晚上、周六晚上人都很多，就是在外头吃饭的人还是很多。然后刚刚说那个 outdoor dining 的布置，我们这边有个什么希腊餐厅的，他就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把那个 希腊风吗？ 对，就把那个街景风景就 都是白色的弄起来，就 台 湾饭布， 对，就真的做成布就贴在那里啊。然后还有一间泰国餐厅，他们是摆了像篱笆一样，然后就做的有点类似庭园的那个意思。他们还是蛮用心在布置的。然后，这附近有个地方叫 Bayside， 也有不少台湾人在这边。那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风街，然后把餐桌都摆出来。可是我还不敢下车进到人那么多的地方，所以我还没有看到它里面的布置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不敢走进人群很多的地方哦？ 我不太敢去，不太敢去。 现在在这边，大部分的台湾人还是倾向于明哲保身，还是比较少有出去这个 social 的 event 跟 social 的活动，所以大家心理状况都还好吧？ 不好， 受台湾的新闻影响挺大的，所以台湾人都蛮警惕的。就相对于在这边的当地的美国人，他们好像都这样。 为什么我们那边状况比较好啊？应该这里的人要比较警惕吧？台湾那边状况比较好。 台湾可能是在讲国外的 话，他们都没有危机意识。哎，拜托，他们光呼吁戴口罩都呼吁几个月。 那我最近是因为大家比较有危机比较好。 我看现在很多就是台湾那边，虽然政府呼吁还是要戴口罩什么的，可是大家基本上已经不怎么戴口罩了。像夜市啊，你去夜市那一边还是人很多啊，你要怎么 keep social distance？ 其实跟我们这边好像也差没有多少。这边很多人因为觉得是 outdoor， 所以呢，像我出去散步的时候，看到很多老外基本上已经完全都不戴口罩了。当然还是有戴的，可是其实乖乖戴的人还是蛮少的。对，但是有个好处啦，就是比如说你要去英国买 买东西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所有在这里的店都是规定说你一定要 戴上口罩， 我戴口罩，或是说脸部一定要有遮个东西，你遮块布也好，你遮块卫生纸也没有人理你，但是你好歹要遮一点东西，然后他才让 那个标准超低的。 欸，但是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的 7-Eleven， 就是有人带着一个布就被赶出来，就是他还蛮严格的，所以也许我觉得看店家吧，有些店家可能就是 还是会规定你说你纯粹看布或是卫生纸照的是不行的。 看店家，看店家， 对啊，看店家。 看店家， 我看到有一个人，他是戴帽T，但是他前面是拿一个锅盖，透明的锅盖。 这样不行， 他还好吗？ 我觉得很没正的。 好，那你们有必须要回公司上班的人，那怎么办？请问公司有强制一定要戴口罩吗？ 有。好，这边唯一强制回上班只有我了吧？因为我是做食品产业的，所以当初在纽约封城的时候，我们公司是属于在 exam， 就是说你还是要继续上班的，因为好像医疗跟食品行业还有一个忘记是哪个，反正有三个行业都是说是 exam， 好像是五年，我有点忘了。然后三个都是说你不用遵守封城，你还是继续上班。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公司还是说要我回去继续上班，但是那个时候的要求是说，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数要想要减少50%。还是60%，有点忘了，就是人数要减少。 你们的桌子有重新再 reorder 过吗？还是说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刚好我的办公室就本来就只有四个人，所以好像就在 minima 里面，所以我刚好我的办公室是不用管的。然后很不幸的是，在封城没多久之后，我上司就确诊了，就这样确诊，而且确诊后一周后也就去世 了。 是吧？ 掰了， 掰了， 就走了。所以三月底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上司是 四个人，然后一个人中标，然后其他三个人貌似没事。可是你们那个时候有戴口罩吗？ 有，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大概3月20几号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个老前辈60几岁，我们跟他说：“你就别来上班了，你60几岁，你要坐地铁，你那个风险太高。”我就说：“你不要来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之前好像3月初他就没来上班了，就是 work from home。然后刚好我另外一个同事，刚好他家里也是大陆人嘛，就比较怕，就是你也不要来上班了，所以就变成我跟我上司两个人上班而已。 哦。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也怕嘛，所以我跟我上司都是把东西拿回办公室吃的。我还记得他好像是礼拜。二的时候确诊，我礼拜一的时候还跟他就是边吃饭边聊天，然后隔天他 的位置是坐你旁边吗？ 坐我旁边啊，就坐我旁边啊。 然后有隔起来吗？ 没有隔啊， 是传统的，有隔 没什么都没 打。密闭空间吗？ 没有，就正常的办公室嘛。然后只是我们桌子是长桌，就是很长的桌子，然后两个人坐旁边这样子的。 那你说隔天他怎么了？ 旁边是。各自分散坐在角落那边，还就是坐的， 我可以抱他那种。然后对啊，我礼拜一的时候，我记得还跟他聊天，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晚上就说：“哎，我发烧了，我要去医院，因为他本来就肺癌末期，所以他身上很常发烧。哦，他肺癌末期了3-4年了，事实上。”就是他一确诊就直接是末期了，所以他就一直在做 化疗， 做抗癌的过程。所以他本来就很容易发烧，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想太多，就他可能又是立场性的发烧。结果礼拜二早上一大早，他又传讯息说我确诊了。 礼拜二一大早说他确诊，然后呢？ 对，然后我然后公司总裁又打过来啊，说你们今天就开始就全部都不要来上班，全部隔离，就是隔离两个月。 两个月还 是？然后开始， 不 是两周，然后就开始找，就是那一段时间有谁跟我上次接触过？ 然后 就你啊， 我肯定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挺好笑的，那个时候我想说，这个时候我肯定睡不着觉，我去找个什么好睡觉的东西，我跑去找个买个褪黑素回来吃，看看后有没有好睡觉。哎， 你还跑到你同时确诊，然后你还跑到 要 去买东西？ 没有，我要备食材啊！我家里没吃的，我怎么买吃的嘛？ 对啊，那你睡不着是因为这个你上次得病的关系？ 没有，我没有，我应该是没有得，因为我在五月的时候我有去做抗体检测，然后是没有的，我是阴性，所以我应该是没有感染到。应该是 哦，就是哦，你上次传了那个东西之后，你立刻去做 testing？ 没有，没有。我上次是三月底了嘛， 三月 的， 月 的我是五月的时候去做抗体检测，因为你只要得过就会有抗体反应嘛，然后就做， 哦、 然后就没有。 那你公司去世的消息是怎么让你们知道的、 啊？嗯，是吗？ 就是他去世的消息绝对不是他本人告诉你的、啊，所以是谁？就是他是怎么样在公司传开的？ 你问到一个很神奇的故事、欸，那故事很扯哎、欸，我不确定要讲出来。 没关系，你可以说啊。 确定要听吗？ 你确定讲出来不会对 让大家 这个法律的责任啊，或者什么的？ 那就是不能去人肉我了，只能这么说。不找到我上司是谁？ 你不要讲那么 detail， 这样。 啊，反正简单的说就是，我上司的小三找到我。真的不夸张。 为什么你上司的小三会知道你？ 还是因为我？ 还是他小三告诉你说，哦靠，我得了。 我上次的小三在大陆，我们就是我跟我同事之前就一直有猜我上司有个小三，只是我们都只是猜而已，没有确定。 啊！但是这次是confirm， 那一次是他直接微信发个讯息，就说，我是就是他说他是我上司的朋友，然后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上司现在，哦，他问我很好玩，他是问我说。我是你上次的朋友，然后请问他现在好吗？然后过一会他回我个问我个信息，说他是不是有家庭？我那个小三是完全不知道。 What does it mean？ 就是表示说我那个上次小三是完全不知道我上次结婚有小孩的。 怎么找到你的？等下那你怎么回的？等下哪一个问题比较重要？ 你就知道我那段时间。我在隔离的时候，我的心态是崩溃的，你知道吗？就是，哎，一开始就是怎么这个人，就是突然冒出一个人，而且那个长相我有印象，因为毕竟我上司嘛，我常常偷瞄他手机，所以那个人的长相我有印象，我就说，哎，这不会是那个小三吧？然后真的是小三， 对，搞不好不是小三啊，人家的自我介绍比如说，哦，他只是他的朋友。然后就可能朋友之间的问候， 但因为 离得那么远，也不能干嘛。 不是，因为 问候会问到你没有家庭吗？ 我之前问讲了，我跟我同事有怀疑我上次有小三，是因为我上次常常因为工作需求嘛，所以他常常用我们看他的荧幕，然后他是常常用微信来跟厂商聊天嘛，所以就有时候聊着那个微信。头像就会出现嘛，就会看到他在前面几个，然后有几次那个名字非常好笑，有几次那个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故意改的，就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工作群叫做这个名字，然后你取了一个工作群在那边，但是他工作群一定会有我啊，因为我算是他的助理嘛，但是怎么会有一个工作群没有我，然后这个是女生头像，然后或者 你要 请 教老师或是。那个保姆 啊 ，OK， 其实不是工作群就对了，但是他就叫做工作群。 对，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头像的名称又换了别的名字，然后加上我上司就是他很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他很明显就是他每天早上都会一直跟一个聊天，但是很明显不是他老婆。然后他又想遮遮掩掩，然后又没有遮好，所以我们一直都怀疑这件事情。哎，反正扯远了。总之， 反正后来我跟那个，后来我跟那个， 我们从那个故事学习到说，以后大家如果有小三的话，要怎么藏会比较保险？ 要连头像都换掉，对， 没错。 重点不是，重点是这个小三身上也很可怜，他应该说我上司太厉害，说这女生太天真，他一直以为我上司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就是30多岁。 哇，这么强！ 但事实上，我上司已经快50了。然后他跟我说，他第一次知道我上司年纪的时候，是他骗我小那个小三，骗那个小三说他确诊了，他现在在加护病房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小三不知道嘛，他以为他男朋友得癌症，然后现在送加护病房很着急嘛，就想要赶快飞来看他嘛。飞来看他的时候又好像是要找亲人还是找朋友的，类似这样子，所以海关就说，哎，你过来是要找朋友的，那我要看你的朋友的证件。结果证件一看，你的年纪都跟我爸一样了，怎么回事？ 好巧哦。 真的是这样。 好巧哦。然后他过来之后，可是这些证件应该也 是……什么？ 是男生帮他准备的啊，所以他在过来的时候不大可能说。 那所以是小三告诉你， 不大可能说在海关的时候， 就是海，反正海关的时候给他资料，说是给还是给他真正的资料，所以他就，但是那个时候他比较心急嘛，因为他认识了一两年的男朋友，就癌症确诊在加护病房嘛，所以他那个时候也跟我说，就是他有觉得被骗，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担心的事情反而不是这个，因为。担心的反而是我上司的身体嘛，然后他一直到后面，最后因为我上司这个状况属于就是，怎么说？他属于就是要 重症病人， 不是因为这个病到后面是说要那个叫做要安乐，类似安乐， 管吗？ 你那个呼吸器到最后你是撑不住的，你呼吸不了，就是你插管供氧嘛，供氧后你吸氧气，你的吸氧含量是一直降低的，所以它会在降低一个含量的时候就跟你说，事实上你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后你就很痛苦，所以他们在那段时间之前就会给你打吗啡，让你不要安心，就是比较不会痛苦的走。然后我上次好像在就是医生跟他讲的时候，就是发一个在车上告别的讯息吧，就是跟大家说，哎，大家我再见了，我大概就走了。然后他好像就那个时候跟那个小三说，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有家庭，但是我很爱你之类的。所以我那个小三就崩溃了，因为。照那个小三的说法是他，我上次是他的初恋，就是他大学刚毕业后就跟我上次在一起，所以他整个是很崩溃。所以他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大符合逻辑，为什么上司就是到医院去之后，然后小三 我 出来 飞过来，那是几年前的事情，飞过来是几年前的事情。 OK， 明白。 几年前之前的事情是，然后，所以他就。崩溃嘛，所以到处找资料，然后从各种通讯记录突然找到我的联络方式，我都不知道这找到，我觉得超厉害的，超神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公司内部知道你们的上司要就是可能快要走了的原因，反而是因为小三告诉你。 不是，我是小三告诉我的，其他人是我。因为我毕竟我上司在公司十多年了嘛，所以他的太太，他太太有跟其他上层有联系，所以他太太跟其他人讲。 哦， 但是一开始是让公司是想要先，就是把这件事情缓一点再说，就我比公司公告还要早了3天知道。 那你知道他太太又是何时知道小三的存在吗？就是挂了以后，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都不敢提，事实上。 哦，所以他老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 就不知道他太太知道，我猜应该会知道，毕竟我上司的演技太差了。 嗯、 哦， 但是他有可能可以带着进棺材就对了， 有可能， 这可能是全世界只有你知道的事。 没有，我同事也知道，因为就跟他说演技太差了嘛，我同事估计也知道他，就是我们两个算是肯定有小三，只是不是盖章的这种，就是证据有很多的那种。 我其实不是很相信说，自己先生有小三，然后而且那么常用微信聊天，不大可能，只是到我上班了之后才聊。 我没有， 晚上回家的时候也会聊啊。我觉得不大， 可是他没有时差呀。 我 说他小三在大陆是不是？ 是啊， 所以刚好是他上班时间，然后大陆的晚上。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毕竟先生癌症末期了，可能就。知道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吧，我觉得。 哦，有可能，因为如果说是 weekday 的话，那就 whatever， 可是 weekend 的话还是会联络啊，你不可能就是远距离交往，然后都不通电话，然后周末的时候都不联络吧。 依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我上司应该是常常打电话。 你上司，你觉得你上司有什么魅力可以把到这种嫩妹啊？就是大学刚毕业。 我知道的话，我还会单身吗？真是的。 就是你觉得他帅吗？还是他工作能力好？还是他有钱啊？就是以你客观的讲，你可以讲出他什么？ 要我客观的分析的话，就是他敢乱枪打鸟，就是 你觉得。你觉得男生乱枪打鸟这一招有用吗？ 因为总会有傻子。真的啊， 骗到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这样。 对啊， 是不是你总会有机会嘛，不管是万分之一还是千万分之一，你只要乱枪打鸟总会有一个吧。 诶，你上次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啊？ 大陆。 哦，那就是， 而且后因为我后来就是，反正后来跟小三聊久了，后来有跟他分析这个整个故事。 聊久， 你还跟小三是啥？ 变 你 很了。我好奇这故事，真的，我很好奇 的 是故事啊！大家拜托，我也很好奇这故事。 最后小三就会扶正变成正宫？ 不可能，没有。我在，因为我那个小三也很崩溃嘛，所以我没有跟他到底分析到底是整个事情到底是在整个故事大概怎样嘛，毕竟。我上次也算是他第一男朋友，也占了他大概三四年的光阴，对吧？ 远距离可以撑那么久？ 对呀、啊， 好妙哦！ 觉得最妙的是我们在聊 COVID 可以聊到这个， 对啊，哎呦，好。 最近不是有一个前阵子不是什么那个叫总统府秘书长那个叫什么啊？然后不是也爆出一个？ 哦那 个叫什么？ 好夸张哦！ 那个人是瓜吉的同学，就瓜吉高中就认识他了。 什么东西？ 什么？ 丁宇公，对对对。 我没有 follow 这个消息，但我看到这个名字。 对 ，follow 什么东西？ 就好像他有桃色新闻之类的。 对他也是骗到一个刚出社会的女记者、啊， 他在上班的地方做出不该上班该做的事情。 嗯嗯， 跟克林顿一样。 对， 嗯，柯林顿的累积经验值可能比他 还要多，而且我就看那个丁允恭，就觉得他就长得也不是很帅，就听说他是很有才华，就是他好像很会用花言巧语去骗妹妹什么的。对， 可是他也结婚了吧？ 对啊，他后来离婚了，然后他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单身了，只是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这种人就是渣男都可以骗到女生？真的是我们为什么这种宅男都把不到妹？ 是不是很会把妹的叫渣男呢？ 对，真的。 其实我有点不是很同意，因为好像我没有很仔细 follow 那个桃色新闻，可是好像听说也有女主角其实是就是事件之一的女生其实是被强迫的。 事件之一，因为女生不是只有一位嘛？哦，你说对，她好像先被强吻嘛，然后怎么样之类的，对， 是被强迫，而不是那个，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这样、 嗯哼哼。 然后女生好像也是有受害者心态，就像之前，不是台湾有个很有名的， 事件吗？那位女生写了什么防 疫函？什么林奕涵是不是？ 对，就是说如果一个很单纯无知的女孩子，为了要掩护她自己是受害者的角色的话，其实她就会在心理上面说服自己说，哎，这个是个恋爱，所以就可以原谅对方的过错，但是这样的话也让对方予取予求。 所以 大家现在感叹渣男 vs 老实男吗？ 我必须要说，我之前学校是男生远大于女生的一个学校，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怎么讲，客观的条件不是太好，例如像说身高不是很高啊，什么什么身材不是特别好，长得也不是特别帅，但是他真的就是 女朋友一个换一个， 没错。就是我身边 的学校还可以，女朋友一个换过一个， 没错。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原因？ 就是，一方面是大部分可能像你讲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宅男，就是看到女生就害羞，然后宅男就每天在宿舍里面玩 CS 啊，干嘛有的没的。但是他是会勇于去主动跟女生搭讪，就是主动跟女生讲话啊，干嘛的？ 乱枪打鸟嘛。可是通常这样子的男生，讲话都不至于会太无聊，就可能不会让女孩子觉得太过无聊，可能就聊天聊一聊之后，然后就突然间卡住没有话题。 因为这个就等于他练习机会多嘛，反正我找高一个就练习，所以我找到的练习室，他练习多了，当然就比较能扯出话题来了嘛。然后扯多了，当然应该怎么说，就还是跟练习有关，就是他就比较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嘛。 对，他的口才真的还蛮好的。 就 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什么聊女生攻略，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聊男生攻略之类的？ 这种攻略都很套路，所以真的就看故事就好。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真的是自己要，就是说，像他们这种故事，就是这种课程的后面核心价值来说，就是你要有自己要有建立自己的自信跟信心，才可以不要大方的去跟别人谈嘛，就才可以有个好的。 我觉得除了靠天性之外，因为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比较会 social， 然后比较会开话题。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自己本性是比较害羞的话，其实你可以靠多练习，比如说常去参加聚会啊，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可以从，女孩子的反应知道说，哎 ，that's it， 还是哎，可能有机会。你们有感觉出来吗？在场的老实男们。 所以这是你的创业计划吗？我们要聊到创业的部分了吗？ 你回到你的首选的部分。 不然来讲，反正我们这里刚好有女生，就直接讲我的经验好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懒的人，所以男生你要自己主动来接近我，要不然我就会呈现自己在自己世界活得很开心的那种。 我发现很多女生是都这样子，因为我听过很多女性朋友都跟我说，我绝对不会主动告白或主动做任何事情，除非那个男生很主动。我听过很多女生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大部分女生是这样，但是也有也有女孩子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 我只说大部分， 大部分。那是什么配乐？ 哈哈哈哈哈！自己啦，麦安妮啊！ 你看哪里？不要吓我！ 我觉得接待接待的后面感觉很尴尬。 我口渴嘛，让我喝个水，真是的。 让你镜头不开。 对啊，大部分是这样。大部分女生讲，那好吧，那我问在场女生们，你们有自己去告过白的吗？ 告白也太冲了嘛，你知道说主动接近男的有没有？ 主动去接近男生的吗？应该，也不要说很主动接近男生，就是你有主动去追求过你喜欢的人吗？ 有强烈暗示过？ 多强烈？我好奇。因为这个涉及到个人定义问题嘛，就比如说你也觉得很强烈，然后那个男的觉得 哈， 最简单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说你有没有把东西给集合起来，然后寄一个 email 给人家，还是说你觉 得？对，然后对啊，然后整理一下整理的 email， 然后寄过去啊，然后寄到他知道为止啊。 而且他的 receive notice， 你收到了，而且是本人哦，不是室友。 不是不是、啊、我现在想一下，我怎么讲呢，强烈的暗示应该很明显就是表现兴趣嘛，对不对？男生追女生也是一样啊，你对这个人有兴趣就是会一直问他的问题啊，然后对啊，一直问问题，然后期待对方的回答，然后可能有时候会装娇弱啊，然后装笨啊，然后把套路都讲光光。 不，那我一个纯直男，我表示他们只会当正常聊天。纯直男，纯的直男表示。 不是，可是我觉得女生，就如果女生就你觉得跟对方聊天聊得比较多的话，有可能是女生在给暗示，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就纯粹只是很聊得来。 对啊， 我都跟那个有夫之妇或者是有男友的女生比较聊得来，但是女生都不太理我。 我 觉得我 们要怎么治？有用治吗？因为都是有对象的，觉得我们 的处派。那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误会的空间没有了嘛，所以人家也就比较不需要太谨慎，对不对？ 真的， 把你当闺蜜。 对，再来是比较 久。 再来，如果你讲有夫之妇，如果是阿姨的话，那可能就是看你很可爱这样，那也没什么。 看见阿姨之类的。 对啊，就是。 然后我一个很熟的朋友，他有时候会丢一些东西给我，就是这个怎样，反正丢一些文章给我。然后回台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回台湾的时候讲一下，我可以把一些大头的东西给你，好不好？ 我很确定是你想太多了， 只是一个很热心的阿姨。 对， 是吗？ 人家不一定是阿姨，阿姨是我讲的，你不要这样。 人家有 可能是阿姨，是小我一岁的朋 友，小一岁对，不是阿姨， 小一岁还是阿姨啊？ 对，没什么意见 的。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来聊男女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 个 还不错的方向。 对，我喜欢这个话题。看我们的 COVID， 我们搞不好不管是用什么话题当开头的，到最后都会聊到这里。好吧，好吧，差不多啦，也蛮晚 的。对，我们今天从一开始的那个，什么路边吃饭是吗？那叫什么？ Outdoor dining， 聊到了我们其中一位朋友的上司，他的秘密，可能跟他一起准备进棺材的秘密。后来我们谈到了男女的交往， 然后 就中间还聊 COVID， 聊一点 COVID， 反正他有点大， 不会，我觉得其实还蛮丰富的，对， 对。就是意料之外的， 对，尬聊。 可是本来就这样尬聊啊。 太强大了，我 知道说在住在海外的台湾人到底有多无聊。 对。 尤其 COVID 期间嘛。 尤其一个人特别无聊。 而且现在还有人要学着怎么写信。嗯。 哦。 写信什么写信啊？我会写信 吗？ 我会写信给 移民局。好，那我们下周再来继续进我们的 podcast 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拜拜。